得嘛？得嘛？我惊佢响咧，就系次次都好似我响咧，就系、是。 哎，我五百啊，咁啊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呢个法律点评嘅时间啦，咁啊，今个星期都好似比较多嘢讲喎，系咪？但系咧就冇乜大单嘢嘅， 奇怪，个唔系奇怪，呢我哋个节目唔觉唔觉好整咗两个几月噶咯，六七集噶，七八集 都系嘅吓， 虽然都 竟然都系有嘢讲噶，个礼拜都系有啲又系时事又系法律嘅嘢， 唔系咩都用可以用法律嗰个角度去睇嘢嘅， 啊都唔。都唔系乜都可以讲法律噶，系嘛？咁啊，嗱咁支联会嗰个系法律问题啦，支联嗰个展馆吓俾人搞呢个法律问题啦。今日大律师公会嗰、那个啊出咗个声明又系法律问题啦，吓、啊。 系， 我哋几样嘢都可以讲讲嘅。咁啊，其实都有即系法律后边有其他问题嘅，政治问题啦，包括、啊、社会问题啦，嗰啲起源啦，法律起源点解搞啲咁嘅法律出嚟啦，咁都值得。讲开就讲下啦，就我所知系嘛。首先就系呢个支联会嗰个租约问题，咁咧就话佢违反公契 DMC 啊。 点违反公契法咧 ？Of mutual covenant 啊。 系。 咁啊呢样嘢系香港发明出嚟嘅 ，land law 里边、嗯 啊、 大厦公契。因为咧，你见啦，外国啲大厦，即系唔系英国啦，主要就系、是、即系嗰个法例又。英国咧就好少其实唔系好似香港咁多层大厦噶嘛，即系冇呢啲咁嘅即系物业嘅问题噶嘛。咁香港就系因为变咗多层大厦化之后咧，咁就每人拥有嘅空间好少啦，咁所以就要有啲共同嘅，即系呢个物业上高有啲共同嘅嘢咧，就要摆喺个公契嗰度啦，用公契形式，咁大家既系集体拥有，又话各自拥有咁啦咁啊，我哋住大厦啲公契又梗系通常一般都系啲保安啊，唔系即系唔系保安嗰啲公众嗰啲即系啲清洁问题，唔准养狗啊嗰啲啦，唔准嘈啊嗰啲咁啊，唔准做啲色情行业啊嗰啲咁啦吓。咁系民事嘅啫，如果你有人违反呢个公契咁样吓、啊，大家限咗啦呢个 building 啊呢个物业里边，大家呢个大物业里边，大家唔可以做某啲嘢嘅咁。咁你做咗咁样，其他人就可以赶你走啦，打官司系嘛？ 系 可以申请法庭啊，卖咗你个物业啦，俾翻钱你咁啦，咁、啊律师费你俾啦咁。有个公契嘅作用就咁嘅，咁以前系攞嚟赶走咗好多啲大厦里边唔中意嘅，特别啲一嚟有缝啊嗰啲咧，或者人都开咗、 我哋叫做黄色事业啦吓。 吓系啦，啊唔系一嚟都可以咁讲嘅。咁咧就即系由啲旧式大厦，因为商住就唔分噶嘛。 系。 咁可能佢里边有啲工厂啊，啲厌恶性行业啊咁样。以前冇公契都几麻烦噶。咁但系后屘咧就系佢政府立例之后，就帮啲大厦成立法团，咁啊变咗大家就要签公契啊，咁样可以就做到呢样嘢。咁新嘅大厦当然有公契啦，咁商业大厦都应该有嘅。咁但系个公契嘅作用系咩咧？我谂佢一般嚟讲，佢个大厦可能就限咗某啲嘢做啦，即系你 office 就只系做 office 啦，因为设计都系咁啫嘛。咁啊唔准做住宅啦，好明显。 系 你有冇谂过搵唔系个商业单位去住噶租贵嗰阵，好多人系咁谂。 买个工厦去住嘅啫。 工业大厦固然啦，咁其实商业大厦一样嘅啫嘛，一样嘅啫嘛，我都谂过噶，其实即系调翻转嚟，你物即系楼啊住宅贵嘅时候，咁商业大厦其实系住得人噶嘛，冇乜嘢， 系 咪？咁啊，但系违反公契喎，咁啊可能赶你走噶啦，即系大家唔高兴咁样吓，咁啊算啦，咁就支联会租咗个商业大厦。嗰、那个大厦咧，我哋冇睇过啦，但系你睇个图，即系个相咧，佢应该系一梯两户嗰啲细嘅啲牙签楼嚟，即系啲喺尖沙咀咁咧，就系一个十几层高嘅一个十几廿层高啦， 系系系，吓， 即系细嘅商业大厦单位嚟。 嗯， 咁佢呢啲咧就通常系。睇个公契点写啦，咁啊当然系冇研究个公契啦，咁但系嗰啲人就话佢违反公契，开咗个支联会嘅六四纪念馆喺度， 系， 咁系咪咧？咁亦当然要睇个契啦。咁但系就咁睇新闻咧，就支联会话搵啲律师睇过冇问题噶咁样。咁啊嗱，呢啲公契都唔会复杂，都系编噶啦。因为你系大家都系做 office 嘅啫，咁、可能唔俾你做餐厅啊嗰啲咁嘢啦，因为会 有湿货啊水嘅 吓。啊，唔可以去桑拿浴室啊啲咁啊，即系唔可以做 office 以外啊 business 以外嘅嘢啦。咁其余就唔应该限嘅。好啦，咁佢而家开个叫做博物馆喺度，纪念馆咁样。咁纪念馆又算唔算系 office 嘅范畴咧 ？business office 嘅范畴咧？ 会当佢系艺术馆咁展览啦，即系成日好多 show room, 展 馆啊，展馆啦吓。 咁你商业大厦里边都会有 show room 噶嘛？ 系啦， 佢哋嗰度可能有人系做呢样嘢噶嘛？ 嗯， 系咪？咁你好难话咧，即系我唔做得噶。好啦，咁佢又话我唔系净系做 show 咁噶，我又卖纪念品啊，我都有生意做噶，咁样系咪？即系你初步听，可能就系唔系做紧生意喎，系吓，唔系 business 嚟噶，咁又勉勉强强可以话系 business 嘅吓。咁啊，通常你冇乜事就即系执执搏算噶啦。咁啊，咁啊要打官司啦。咁成件事就係因此而變得即係政治化啦。咁支聯會梗係話佢迫害啦，係嘛？又話咁啊，查出嗰個南岸法團即係主力係要打官司咧。咁嗰幾個人咧都係有好大嘅中方生意啊，嚇，即係關係啦，咁樣 啊，一定係迫害佢噶啦，咁樣 即係話因此就指控呢、這個即係。中共打压呢个支联会咁啦，打压就梗噶啦。不过就咁样搞法就一嚟文明嘅，即系用法律行动。咁但系二嚟咧就啊，咁你唔系派特务上嚟扫场啊嘛，系咪？嗰啲外港力都喺下边嘈啫嘛，佢冇走上嚟啊嘛，系嘛？咁系文明嘅，打讲法治嘅问题。问题咧就系告唔告入咧？咁样。咁支联会就话告唔入嘅，嗰啲律师讲。咁你问我咧，我谂嚟谂去，我觉得唔系轻易告入嘅，唔轻易告入嘅，因为即系赶人走啊，因为你唔可以话你唔中意嗰个邻居嚟赶佢走嘅，因为佢都系独立嘅物业拥有人，佢有权嘅。唯一一个合理嘅理由咧，就系你影响到其他人做唔到生意。咁我谂公契里边都系一定有呢啲条款噶。即系你大家做生意咁，你唔可以有啲滋扰性啊，滋扰到其他人啊。你做嘅 business 系嘛？如果你有人喺度打 band 啊，咁人哋做唔到生意咁啊，咁唔得啦，系嘛？咁样我谂就系只系用呢啲咁嘅条款去叫佢搬咧，系嘛？逼佢搬咧。咁而家佢哋开咗档啦，就照啦，即系准备打官司啦。咁你话得唔得咧？逼唔逼到佢走咧？其实就而家去揾证据嘅，即系佢未开档咧，你反而冇得讲嘅，系咪？佢装修紧嘅人咁样，咁佢话自己我依家50人，佢依家好似系五廿，就佢因为咁人咁讲咧，佢就揾咗人职员啦，即系支联会揾咗职员啦，楼下就派丑噶啦，咁即系 keep 住咧，总之同一时间咧就最多系50人嘅啫，嗰、那个单位里面 系 五啊人，五啊人其实唔系人多嘅，即系你谂下，你可能客嚟得多，或者你多人翻工咁一层楼走咗五啊人落嚟，即系一时三刻就唔系一件好怪嘅事，即系唔系一件好过分嘅事。 系 咁，佢就有两部 lift 嘅，每部 lift 七个人嘅啫，最细嗰挺啦。咁可见呢个大厦嘅设计都系唔系几好嘅，因为个 lift 太少啊。 啲舊式嗰啲商業大廈定係點嘅咧？ 屋估係舊式啦，你見商業同住，即係應該係商業嘅，因為佢啲玻璃屋嚟噶啦，即係玻璃幕牆噶啦。咁咪係做 office 噶啦，可能都係唔係住宅噶啦，即係冇即係個廁所喺外邊啊嗰啲咁啊。但係問題你好似個 lift 少得滯。咁你 lift 少咧就係一個問題嚟嘅，因為如果你支聯會嗰個展館霸曬啲人流成日冚唪都走入去，即係去咗四樓五樓停咗喺度，跟住又落翻嚟咁樣。咁你10樓嗰啲咪唔使翻工咯，係嘛？搞到人哋，咁呢個係好好嘅理由，係唔 即係你係令到人哋做唔到生意嘛，咁樣就打到官司嘅。除此之外呢就唔係嘅。咁其實而家好容易嘅啫，我諗就係動個 cam 喺度影住，影佢一天半天咁，咁就足以證據證明到係咪影響到其他人翻唔到工。 係咪證據呀、 啊啊、你有證據㗎，因為你唔能夠喂你騷擾到佢咁。咁你咪去錄下嗰啲聲囉，即係你隔離嗰户會唔會嘈到我開唔到工啊，大佬，我 office 裏面成日聽到你喺度接血染的風采喎，咁我都返唔到工喎，係咪如果聲音好大呀，走咗個隔離咁樣，隔離樓上可以炸營㗎嘛，係咪 血染的風采可以講越戰㗎 ,ok, 係咪即系而家即系你认真系，即系你打官司嘅过程系咁嘅，你唔能够空口帮我，你嘈住我咁样，嗰阵帮阿雷曼嗰啲啊，中人大话佢哋骚扰啊 ，nuisance 啊， 嗯， 啊滋扰，咁你问题我话佢结果佢系咁样就揾个职员宣誓，话嘈住佢做唔到嘢， 系， 咁啊，當然啦，又冇證冇據啦，因為後尾都不了了之啦。因為你起碼要量到啲噪音噶，大佬，你唔能夠淨係揾個人出嚟話係騷擾到我噶，係嘛？咁即係嗱，佢揾個人出嚟宣誓都係一種證據嚟嘅，都叫做有啲嘢係嘛？所以佢而家係要搜集證據咧，相當你係事實上你令到人哋做唔到生意，騷擾到人，咁你先有權，即係其他住客先夾埋趕佢走啊，可以係嘛？即係或者停止佢呢個做展館嘅、那個。如果單係佢做咗展館咧，咁除非即係個理解就係呢啲大廈唔可以做展覽用途啦，係咪？ 嗯， 同埋佢人即係比如亦都人太多啦。 嗯， 咁你我係估到，如果你一架 lift 坐咗八個人，兩架 lift 咧，假設俾咗一架 lift 佢咁嚟講啊， 係， 咁佢想企多轉佢先至坐即係擠滿曬咧，七八轉啫嘛。七八轉啫嘛，咁一 round 你上去諗住行呢個展館，你行幾耐啊？半個鐘、一個鐘、半個鐘啊，走啦咁咯。 唔係佢諗住好似會戰咁樣噶嘛？ 啲人唔走啊？ 冇咪賣漫畫咁咯，漫畫展咁咯。 漫畫展咁啊，大劑啦！但係如果你係做咗人流管制啦，佢而家做咗人流管制啦，即係意思就係下面派籌啦、 啊， 上高已經有藝人咁啊，唔歡迎啦，唔會塞曬。 有一個冇收費嘅係嘛？ 有十蚊， 十蚊 ，OK， 啊，十蚊，所以佢系咁呢个收费系应该，即系唔系呢个系有利嘅，因为佢系做 business 啊嘛，咁佢 都系嘅， 系嘛，佢有 business 有纪念品卖啊嘛，咁系好过冇嘅，系冇啊会多人啊嘛，咁有啊会少人啲啊嘛， 系 可以加价啊嘛，减少啲人流啊嘛， 系 咁但系 so far 嚟讲，如果佢真系限住五廿人到咁样，任何时刻咁样。呢五廿人系半小时换一次咧，咁啊半小时里边系要用佢两部 lift， 两部 lift 15个人嘅，三次嘅啫，三至四次嘅啫， 嗯， 即系停四楼咁样。咁、嗯、喂，如果你半小时里边你一部 lift 起码都20-30次啦，即系20-30架次啦，系嘛？喺个大厦里边上上落落， 嗯， 咁攞咗你三次啫，系咪？所以未必可以构成话因此而构成系点咧？即系话佢唔能够，即系会影响到其他人翻唔到工。即系除非层层都系咁样，好多人上落啦，咁唔系噶嘛，一般 系 系咪？即系可能系翻工放工赶住，就可能有啲唔方便。你应该都唔会啦，系嘛？佢都唔会话9点钟就去参观噶嘛，多数10点咁啊，你已经系 抗议啦，第一嗰啲系 啊过咗呢个 政治抗议分子 啊，佢应该10点先开门啦，咁冇事啦，唔好再人翻工啦，9点半都好啦，唔好再人翻工， 系 咁样，咁晚黑又冇所谓啦，系咪先？咁咧系上下班时间，即系食晏时间，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啫。咁、所以其实系你证明到啊，我觉得几难证明到呢、這个。即系呢个展馆会构成即系滋扰，咁而佢系可以赶佢走，即系唔俾佢做，即系要佢卖咗佢咁住啦吓。 嗯嗯， 即系攞禁制令啦。如果你打赢到官司，因为你冇咩法律上冇乜嘢，一系佢违反公契，一系佢骚扰到人， 有两样嘢都可能系难啊，难啊，即系难好清楚系arguable啦。咁通常啲官就唔会因为你有啲可能骚扰到就你唔中意咁啊，因为佢都系佢嘅物业啊、业权啊，尽量唔骚扰你哋噶嘛，系嘛，私人嘅。咁除非你证明到啫，咁但系可能佢证明唔到啦。咁、好啦，咁呢个其实就好笑嘅，我觉得根本就唔应该开喺个商业大厦嘅，我觉得。即系你保安都差啦，工业大厦啦，整个铁闸啊，你而家要请多人喺下边派筹咁，你几嘥钱系嘛？同埋你一定系地方细嘅， 系 好贵啊嘛！啲租你工厦一定系大好多。 哦、 啊，工厦你人多去都唔紧要啦，突然间狂热咁啊，停架 lift 装一货 lift 咁样，咁卅人咧上就卅人啦，系咪？几转就得啦，当运货咁运啦，争几远系嘛？咁、问题即系唔知啦。咁啊，可能人哋中意啊，要威下啦，即系威啲咧。商业大厦好似好低啲，仲喺油麻区啦，尖沙咀系嘛？咁考虑可能唔同啦。咁但系搞出啲咁啊大楼份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第二个法律问题就系个业主立案法庭个主席咧，自己开记招咧就话。即系拍下心口就话佢出钱打官司就唔使呢啲其他人夹，咁啊即刻俾啲记者问佢啦，你系咪包揽诉讼咧？咁样 咁其实包揽诉讼嘅意思系即系点咧？吓，即系自己一个人就去支付晒所有嘅律师费。 如果你系一件案，你冇利益，但系你出钱去打一件案，咁咧？你就系包揽诉讼，就会构成一个民事上甚至刑事上嘅责任。 嗯嗯， 个刑事上就系如果你分到利益嘅话啦，直情喺嗰度分利益啦。咁变咗咧，你知啦，你律师如果打官司唔收钱，打赢咗先收咁咧，咁就会构成包揽诉讼噶啦，即系已经系啦。当年阿郑经汉咧俾钱阿卢婆婆去打官司，即系话，哎，我做正义嘅，即系告领会啊，赢咗个结果系嘛？后屘又好似系又有法援咁嘅，但系佢曾经系拍心口话照起啊上诉啊上诉啊，未等到法援佢又话照起咁，跟住有人质疑佢系包揽诉讼，咁佢个分别就系佢应该冇利益喺嗰度嘅，即系郑经汉自己冇利益。纯粹系基于正义咁，我俾钱嘅，咁原来都唔啱。 系 咁原来都唔啱嘅。嗱，如果你见到阿长毛即系啊，俾人告啊，刑事啊，冇钱打官司啊，或者边个社运界呢新星系嘛，有事啊嗰两个，大家夹钱俾佢咯，咁样咁原来我哋犯法夹钱俾佢啲，夹钱佢打官司犯法。 嗯， 啊咁当然嗰啲系刑事啊，依家讲系民事啊，民事夹钱俾人都犯法，刑事民事都犯法嘅。 系， 咁咧就唔得嘅，原则上。咁啊，扭旧啲啦，因为佢讲下啫，未必真系即系有人报案啊，或者有人告佢包揽诉讼啊咁啦，啊呢、這个又咁啊，当然佢即刻又唔出声啦，跟住又话唔系啦吓，咁、我见都几荒谬啊。咁但系包揽诉讼呢样嘢咧，原来嘅起源咧。就系好唔正义嘅，攞嚟打击啲工会嘅，因为你 工会咧， 所有工会咧，事实上咧，香港嘅劳工法例咧，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咧，时时出现喺高等法院嘅咧，系有一间公司嘅啫，其实 嘅 雇员。 嗰间就系国泰啦， 国泰啲重要嘅例全部系国泰，如果搞出嚟嘅， 咁唔同咩？国泰系跨国噶嘛， 但系佢哋个工会系个意识好高嘅，即系咧变咗佢 有第二系跨国嘅唔同，咁你就系香港嘅 base 咁样，你好难搞得起噶嘛。 咁其他行业咧就冇能力打官司，大多数人都唔会上去高等法院打官司啊嘛。咁边啲人可以帮到啲工人咧？咁就系个工会嘅啫嘛。 啊！ 英国个结嘅即系嗰个经验就咁啦。咁跟住就整咗条咁嘅喺 common law 里边嘅一条咁啊 rule 啦吓，一个咁嘅 rule 就用佢嚟打 顾啲工会嘅， 嗯， 从而打击啲工会嘅，咁都系几咁唔正义嘅。你知英国法律其实本身系吓，啲咩禁制令啊嗰啲都系攞嚟对付工会嘅， 嗯， 即系曾几何时啲工会系势力大嘅， 系， 咁咧就啲法庭咧，即系啲议会咧就唔。啲政客唔敢惹啲工会啊嘛，但系啲官咧就走去虾啲啲老爷咧，全部系贵族嚟噶嘛吓，咁、所以就系唔中意啲工会啊、工运啊呢啲嘢，非常之反动嘅英国法。 但系包揽诉讼系合法嘅系咪？ 犯法噶， 犯法噶， 犯法噶，即系你件事里面唔关你事，你走去出钱咧，咁就你分埋钱添，更加啦，变咗刑事嘅，即系喺嗰个。有经济， 即系变得有利可图，咁跟住咧就资助佢打官司，跟住咧就后面分翻钱，系咪？ 冇错啦。 O K 嗱，咁但系分钱嘅过程会好漫长 ，check 唔到，咁佢都唔算。 check 唔到系另一回事。 哦， 即系法律，我哋假设系证明到嘅。 系， 因为嗱，佢你就唔需要理嘅，呢个技术问题嚟嘅，因为你可以 check 唔到，亦都可以 check 到噶嘛，好多时都会 check 到嘅。 系。 有咧，唔要正经，我咧大大声噏咗出嚟，好似呢个林爱法团嘅主席咁，佢大大声自己噏出嚟嘅。 系。 咁跟住，哦，真系，我发觉啊，边个俾钱噶？你俾钱啊？咁啊，问下个律师行，咁你俾钱，咁告得你。即系当然好少告嘅，唔多国有呢啲案例嘅。不过咧，个 law 就的确系存在嘅。 啊。 所以都一般人都知有量咁嘢嘅，就唔可以随便俾钱人打官司啊！你要秘密啲啊，千祈唔好大大声。啊，咁就系咁啦，啊，同埋你俾咗钱你知啦，咁你又唔话得俾人听，第日又追唔翻嘅，因为你又犯法噶本身，自己都暗马底啊嘛。但系你话俾钱人打官司，喺从中系分翻利益咁，系咪一件好唔啱嘅嘢咧？美国系得噶， 同样得嘅， 美国系得噶，美国嗰啲叫做 contingent fee，contingent 即系。即 depends on 你赢到定输咗，赢咗咧就分钱嘅，输咗一毫子都唔使俾嘅。 嗯， 因为咁你如果你系受害人啊，即系你比如俾车撞到，咁你又冇钱打官司，有个律师就喺度嚟话嗱，我同你打，赢咗咧我就分，即系我攞翻对方律师费，我分你三分一咁啦吓，价钱我估你嗰度攞翻100万，我分翻30万咁，咁你有翻70万啊嘛。你好过一毫子都冇啊，系咪？ 系。 咁但系嗰个律师咪包揽诉讼咯。 个律师可以包揽诉讼啫吓。 喺英国法律里边，咁佢咪唔做得咯？佢唔做得嘛？嗱、 嗯， 喺香港嘅法律，即系英国加香港，律师唔可以咁做。 系。 如果咁做咧，唔理佢系咪包揽诉讼，证明到系咧，佢系违反专业守则。 即系个律师主动去做呢样嘢，就唔系佢 可以漏生意，亦都唔可以咧，唔收钱打官司。 咁但系师爷做咧， 师爷唔系律师啊。 哦， 因为最终收唔收钱个律师啊嘛。 系啊。 如果律师叫师爷去做，咁一样都系律师犯法噶嘛。 啊， 系嘛？因为系律师个决定嚟噶嘛。我 offer 一样嘢俾你，赢咗我收钱，输咗我唔收钱，系咪？咁就违反专业守则，钉牌咁啊，仲惨过俾人告啦，系咪？钉得牌嘅。 嗯。 咁咧，你知咧，讲系衰啲啦。边啲人最兴做呢啲嘢咧？调翻转头，我哋啲伟大嘅即系政界，有啲律师专帮啲人去亦都需要 view 啊嗰啲咁啦吓。咁美其名就我免费同你做啊，为咗正义咁样。咁你输咗唔使你俾啦，咁样。咁好似都唔得噶噃，即系理论上系唔得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咪即系等于美国收 contingent fee 赢咗，我唔系咪样样官司都可以咁做咧？即系毁坏合约又好，婚姻离婚案又好，我冚棒都系我赢咗先收钱咁。你总有即系只要你个 law 唔系太差，个判断准确，你系赢嘅机会多，咪输你唔接啦，系咪？即系梗系谂住有得打先啦，系嘛？你冇理由即系你一般情况判断到噶嘛？赢输机会几多？咁我就算好渣啦，都系一半一半啫，一半赢一半输，咁我都收一半噶嘛。 系， 系嘛？咁即系有生意啦，系咪？咁我点解做唔过咧？ 因为有数得计噶嘛，赢输一半嘅时候系嘛？ 嗯， 成本嚟啫嘛。啊，咁照计系大家都好噶、哦，咁、那、嗰个客又唔使话输咗官司，仲要输埋呢个，即系仲要俾两边律师费咁惨、哦。咁因为咁惨就唔敢打官司、哦，系咪、嗯？最少佢打官司方便咗、哦。 系。 咁但系咧，好虚伪嘅咧，我哋嘅法律制度咧就话唔准律师咁做。而咧，亦事实上好多律师系变相系咁做，包括咧我哋最伟大嘅李柱铭咧就最兴咁。你民主派都揾佢，佢实唔使收钱嘅。诶、哎，打赢咗啦，赢，但系赢咗系咪唔收咧？唔系嘅，因为赢咗系对方俾律师费噶嘛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佢话梗系要收啦，赢咗冇身价，大佬香港排名第一嘅咧，啊，三五十万一堂噶，赢咗咁问对方攞咯，咁样。假设你两堂赢一堂啊，咁你都其实都收翻一二十万一堂，即系一次噶嘛，平均系咪？即系输咗唔收钱啫嘛。输咗，但系佢输咗个打官司嗰个都好惨噶，打官司嗰个要俾对方噶嘛， 嗯， 即系你自己个律师唔收你钱咁解啫嘛， 嗯， 咁 anyway 都好啦，但系呢种系包揽诉讼嚟噶嘛，即系个观念系一样嘅啫嘛， 系， 即系我义务帮你赢咗我先收钱，咁呢个其实系即系协助你，即系等于俾钱你打官司一样啫嘛，系、 嗯、 嘛， 嗯， 咁但系咁咧，但系呢度咁嘅情况咧就当系正义嘅行为，啊，所以正义同邪恶咧就。 系嘛？睇点睇嘅啫， 睇嘅啫嘛，系嘛？即系睇点睇嘅啫嘛。所以呢啲唔好话，哎，包揽诉讼啊，告佢啦，告佢啦咁。一讲起法律咧，我哋讲嘅，总之符，即系嗰个对方嗰个系符合自己嗰个起户咧，就觉得嗰样嘢系正义噶啦。嗰、那个衰人嚟嘅吓，打击治疗会咁啊，告佢啦咁样。 系 啊，咁就系、是、吓、啊。但系你话要问，点解有包揽诉讼呢样嘢咧？咁啊，点解要有禁止人哋？即系唔收钱打官司咧，唔收钱打官司或者帮人打官司，我觉得好，佢俾人恰我咁好唔妥喎，我帮佢，啊咁唔啱喎，原来，咁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点嚟嘅呢个法律？咁其实梗系保护咗边啲人咧？一字咁钱保护有钱人，吓、啊、有钱人梗系冇问题啦，我打官司我中意打又得，唔中意打又得，我中意挺边个都得，系咪？钱又唔系问题，咁我咪有正义咯，我咪有 justice 咯。 嗯， 其余个穷人啊，好唔公道嘅穷人俾人恰到好紧要，好亲戚群友夹埋，等佢打翻赢个官司佢咁样，犯法喎、 啊。系， 我谂边有公义嘅咧，所以揾笨嘅，你知道香港啲法律系香港嘅英国法律系最契弟、最黑人憎、最伪善嘅，你知唔知？大家唔知啫嘛，仲成日走去啊，好嘢啊，法治好嘢啊，今日就有单啦，啊，大律师公会啊。不嬲当咗个神噶嘛？你知道法即系你睇到嗰、那个即系报纸啊，用个字眼系咩啊？大律师公会一锤定音，喂，嗰、那个官嚟嘅，佢敲锤就佢话事，有权一锤定音噶。大律师公会一个意见嚟嘅啫嘛， 因为利益团体啦 吓。好、啦，你话啦， 我哋叫吓。 以你即系社会学了解啊，呢啲咁嘅公会系咩嚟嘅一个性质？ 保护佢自己嗰个咁嘅界别嘅利益咯。 Unionism 系咪？百分之一百系一种 骄啊，喺度骄嚟嘅吓。 骄啊！ 我哋叫吓工会啊嘛。 工会 工啊，唔系工人嘅工啊。 啊，即系佢功能性噶嘛。 啊。 咁佢主要就系保护个行业嘅人嘅利益噶嘛。 系啦。 佢唔系保护社会利益噶。 啊。 系咪？工会唔系保护社会利益噶，系自己利益行先噶。 即系你可以理解为功能组别啦。 啊，咁啊，即系小圈子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咁啊，大律师公会系咪咧？ 嗯， 性质上系咪一个正义嘅团体，定系一个保护自己团行业利益嘅团体咧？ 逢系所有工会公共嘅工啊，都系保护自己利益嘅团体噶啦。即系前面系加个咩字嘅啫嘛？即系银行工会咁样， 医生嚟嘅啫嘛。医生就最紧要唔好俾啲外国医生嚟啊嘛。工会啊，唔好俾啲律师，唔好俾啲英国律师嚟啊嘛。系咪？跟住搞到啲考试好鬼难啊嘛！ 门槛好高，系啦。 啊，等你冇人入到行啊嘛。咁、跟住又搞到咧，即系又唔俾你自己去辩护啊，又唔俾你揾朋友代你辩护啊，系嘛？ 嗯。 咁叫做正义咁？呢、這个工会本身就好乞人憎噶啦，即系做到工会都系乞衣嚟噶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竟然代表正义，系咪？行业工会就系嗰、那个即系。 系好自私嘅东西啦嘛。咁但系大律师公会、大律师公会、大律师公会好巴闭噶，代表正义噶、啊。有边样嘢系代表正义啊？佢唔收你钱啊，好笑啫，系嘛？佢有改革过社会咩？呢、這个大律师公会有改革过法律制度咩？讲咗好耐噶啦，大律师唔应该独揽生意，你 open 俾普通律师，大家都读 LB， 大家都读嗰堆 law， 大家同我 open textbook， 大家考过同一个试，点解个律师唔可以上去高等法院呢？如果件案简单，点解一定要请个大律师呢？高转聘大律师呢？系咪？咁、那个客冇钱，佢喂你同我做埋啦，咁样出一出庭啦，咁样好多都打得几好啊，打官司， 嗯， 唔得、啊，咪大律师。霸咗嘅喎，喺高等法院 啊， 呢啲咁嘢啦，仲有点解唔限嗰啲 QC 收费咧？哇，你越嚟越贵啊，系咪？一百几廿万一庭咁样，一普通人打鬼啊，系咪？ 嗯， 即系有钱人都俾人虾，我见嘅亲眼见，啊，雷曼嗰啲苦主个个都有钱人嚟嘅，个个有钱嘅，个个都起码三两百万啦，系嘛？冇人敢去打官司嘅， 嗯。 因为你面对嗰个系中国银行、渣打银行，咁大家请律师啊，咁样咁你就知道即系输硬啦，请埋啲律师啫，系嘛？咁、嗯、所以你话啦，咁你大律师公会凭乜嘢即系有嗰个咁嘅尊贵嘅地位，仲好似仲竟然即系当佢嗰个决定系 final 嘅，即系佢话嗰个公民提名。即系学民先系个公民提名系唔符合基本法嘅咁，咁佢定音冇一锤定音。好啦，你话如果成个大律师行业都认为系嘅，投个票嘅，开个研讨会嘅，商讨过嘅，咁我都还罢啦。唔系、啊，突然间佢自己出嚟噏嘅啫。咁啊，据闻系点咧？系有个委员会嘅，即系宪法事务委员会，即系你知啦，一个工会或者一个普通社团里面都系啲小组噶嘛。小组开个一次会，咁就讨论下，三两个人坐埋，几咕咕几咕咕咁咧，就话唉都系违反噶啦，咁就话违反咯出嚟，喂唔出声都冇人话你哑噶，系咪先？ 系 我够读 law 咯啫，我教个 LB 课程嘅，系嘛？我唔叻过你，应该真系好笑啦。咁但系姚庭话冇事，系嘛？今日跟住余若薇出嚟又话冇事，跟住就哦啲人就好似啊好嘢，余若薇话冇事，提前大律师公会主张话冇事，即系冇事啦咁样，咪又系当咗啲大律师公会 扫诸权威啊，中意 扫诸权威咯。去到尾呢个唔系法律问题嚟噶嘛，唔系法律问题，讲嚟讲去呢个政治问题嚟噶嘛。 嗯， 法律改得噶嘛，法律死咕咕写喺度嘅嘢嚟啫嘛。点、理解个法律？十个律师九个唔同㗎嘛。 啊。 係咪即係你只係等个官去裁决㗎咋嘛。个制度呢就係咁㗎啫。你两个人梗一定唔同意见，一定系唔同意见㗎。如果一个个人系好硬有同一意见喺法律上㗎，咁就唔使打官司啦，係咪有法律就得啦。实际上你一定要搵律师，就因为个律师可以将一件事呢变为正反两样嘢㗎嘛。然后佢哋一人企一边，咁就两边都攞你钱噶嘛，系咪？又唔准包漏诉讼，变咗咧输赢都好，佢两边都收钱噶，永远赢嘅咧，嗰个系叫做律师啊嘛。打官司你一定会有一半机会输噶嘛，平均系咪？但系有个人咧就有个 party 一定赢嘅，就系、是、帮衬你帮你打官司嗰个叫做律师嘅人咧，就永远赢噶嘛。 嗯， 最稳笨嗰、那个，咁而家就将佢当权威，系咪？最稳笨嗰个行业。嘅行业嘅即系组织，唔经公开讨论，唔经任何投票程序，整咗个立场出嚟，系咁啦。即系咧，你知啦，袁国强系点解做到 A G 咧？ 嗯， 因为做 A G 之前系先做咗唔知广东省定广西省政协咁， 当然知道系政治问题啦吓。 啊，即系佢。你大律师可唔可以俾人 corrupt 咧？ 嗯， 咁大家研究下啦，多得很啊！呢啲例子，可唔可以犯法啦？可唔可以 corrupt？ 可唔可以做衰人咧？可唔可以做契弟咧？可唔可以出卖原则咧？多的是啦，有咩咁神秘咧？有咩咁崇高咧？系咪？即系拜托，唔好叫佢一锤定音啦！我一锤搏死佢都得啦。你有几多个大律师企出嚟，我一棍就殴死佢啦？ 系好普通嘅，系人嚟嘅啫嘛，系嘛？如果佢系神咧，我就勾佢唔死；如果系人咧，我就一棍勾落去就死啦，系嘛？我大声啲喝佢，噏两个粗口闹下佢，好似今日嗰个婆婆咁，姚婆婆咁，粗口闹下佢，佢都惊啦，即刻缩啦，系嘛？就咁。 系而家录音嘅时间系4月29号星期二啊，咁啊，听日出街 ，OK？ 哦，好啊， 今日。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啊，咁啊，从呢个六四纪念馆啊讲到吓律师工会究竟系个乜东东嚟嘅咁嘅样，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吓都了解一下，其实律师一个咩行业嚟嘅咧？啊，只有个辩护师啊，咁啊，辩护师咁，大家就首先了解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人类咧都系一个愚蠢啦，成日犯错啦，不断去重复去做啲好蠢嘅嘢嘅啊物种嚟嘅 ，OK？咁啊，法律咧做咩咧？就系一套呢啲咁咁蠢嘅物种咧，不断去啊， 需要有啲， 尝试不断去再 try and error 所发明出嚟嘅制度。 嗯。 咁咧，咁我哋咧，其实咧，无论律师又好，咩都好啦吓，就系咩人都好，都冇权咯去 judge 其他人嗰个罪行系点嘅。咁啊，后嚟都系法庭都系用翻呢套制度，我哋最重要都用翻到制度去 judge 嘅啫。OK， 咁啊，都系睇嘅证据啊，吓睇呢个。究竟嗰个理据成唔成立啊？咁啊，将所有人类嘅感情抹走咁样样，先至可以得到比较公正嘅啊裁决咁嘅啫。咁所以话咁某啲律师工会所表达嘅意见，咁其实就只不过系一啲利益团体嘅啫。咁佢都系一个愚蠢嘅人类嘅组织组成， 同埋可以被收买。 系冇错，系啦，即系会 corrupt 嘅。OK 啊。好啦，咁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下集我哋再讨论下其他有趣嘅议题。OK， 好啊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